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160集，致命弱点。 这东西就是飞头蛮的真面目啊。 江瑶盯着前方悬浮半空的那只狰狞妖魔，心中不由一阵恶寒。只见这妖魔的头部与身体一样，被一层细密的青灰色鳞片所包裹，稀疏的白色毛发从头顶位置披散而下，满嘴的獠牙与血红的妖瞳透着浓厚的戾气，而那连接着头与身体的脖子上则似乎缠绕着一股如烟云般似有若无的妖气，使得其看上去更为阴森诡谲。橙红的岩浆再次从溶洞地下裂缝喷涌而出，也把江瑶从震惊中拉回。江瑶回过神，焦急地扫了眼逐渐皲裂的洞口岩壁，比起先前，此时震荡的态势变得愈加猛烈，整个溶洞也在熔岩的灼烧下变得越来越炙热。若不是江瑶此时有周身妖气的保护，恐怕在此地也撑不了半刻。 糟了，再不走洞口要被堵死了。 江瑶再次将视线移向堵在前方的飞头蛮，不由心急如焚。 得赶快解决这家伙。 要对付飞头蛮，单单攻击其躯体或头部是不足以造成致命打击的，更何况这东西体内还有蚩尤魂魄的加持。饕餮开口说道。 那要怎么办？难不成就这样束手无策？ 那倒也不是，飞头蛮有个唯一的致命弱点，即使它变异成这样，这个弱点应该也不会消失才对。 饕餮望向前方双眼血红已然失去理智的妖魔，微微眯起了眼。 致命弱点？ 江瑶一愣。 那究竟是？ 小心。 碎石带着滚烫的熔岩在重击之下四散飞溅，江瑶只觉前方的飞头蛮身形一闪，还没等他来得及做出反应，便被饕餮拎着后领跳开了数米，堪堪躲过了那些飞来的熔岩火花。 哼，这里施展不开手脚真是麻烦。 饕餮松开拽着江瑶后领的手，转头看着逐渐被熔岩侵蚀开裂的地面，眉头微皱。 不能被他困在这里，我们得更换战场。 江瑶迎着热浪挣扎着爬起身，将视线投向不远处的溶洞洞口。 他的目标是我体内的蚩尤魂魄，我去做诱饵把他引出溶洞。 江瑶说着，再次扬起包裹着巨爪虚影的右手，朝着卷土重来的飞头蛮挥了过去。只见那飞头蛮身体向右一躲，灵巧地闪过了攻击，但这样的举动似乎早就在江瑶的预料之中。后者在挥爪之后立即闪身滚向了反方向的一侧，沿着熔岩尚未侵蚀的溶洞边缘朝着溶洞洞口奔去。 休想跑。 一见目标就要逃走，飞头蛮果然立马调转枪头，嘶吼着扑向江瑶背后。此时的他显然忽略了身后那名虎视眈眈的红发男子，而如此破绽对方又怎会轻易放过。只听砰的一声巨响，仅仅眨眼之间，飞头蛮的脑袋便被一道赤红残影一脚踩进了岩地之下。在漫天的碎石之中，那道影子借着反作用力轻松一跃，瞬间落在了即将跑出溶洞的江瑶身边。 走。 江瑶看了眼后方咆哮挣扎的飞头蛮，二话不说便一把架起江瑶的胳膊，径直带他跳出了濒临崩塌的溶洞，进入了溶洞外的岩道。 只要妖骨阵不破，我们还是会绕回溶洞，必须赶快把那只妖魔给 江瑶捂着胸口喘着粗气，脸色越发难看。虽然在阴差阳错之下，江瑶的气脉已经恢复，但却依然改变不了他缺氧脱水的现状。更何况他体内的蚩尤主魂在魂魄共鸣之下蠢蠢欲动，如今的他光是维持意识的清醒便已竭尽全力。要收拾这玩意儿，其实有个最简单的办法。饕餮扶着江瑶靠在岩壁边上，随即转身看向身后的溶洞洞口。还记得我之前说过飞头蛮有个唯一的致命弱点吗？ 那个弱点究竟是 这个吗？饕餮嘴角一勾，平静地注视着那道已经追至溶洞口的狰狞怪物，瞳孔中寒意涌动。你很快就会知道了。话音刚落，只见饕餮身体微微一顿，就在下一刻，饕餮的身影便瞬间化作一道赤色流星，毫不留情地冲向那只爬出洞口的飞头蛮。后者见状，随即分离出长满獠牙的头颅，试图越过饕餮的狙击，直接攻击后方的江瑶。 哼，你太小看我了。 饕餮冷冷一笑，一缕妖异的暗紫焰火在他扬起的手掌心中一闪而过，而随着饕餮那看似不经意的伸手一挥，一股无形的法力气刃瞬间滑向了飞头蛮身躯上方那看似空荡的区域。只见那道从脖颈处延伸而出，如袅袅炊烟般连接着头颅的妖气顿时被割裂了一瞬，出现了一道空白缺口，而飞头蛮的身躯也随即陷入了僵立状态。 你 似乎是意识到了什么，原本袭向江瑶的飞头蛮头颅脸色大变，立马转头折回身体的方向，而身体脖子处那道被断开一瞬的妖气也随即再次聚拢，眼看着就要恢复原样。但就在这时，饕餮却直接抛下了僵在原地的飞头蛮身躯，一个转身回头冲向了那只飞来的头颅，将那妖颅一脚踹进了摇摇欲坠的溶洞之中。已在崩塌临界点的溶洞在饕餮的这一击下彻底崩坏，江瑶只觉一股热浪伴着铺天盖地的尘埃扑面而来，他下意识地用手挡住眼睛，待到再次睁开眼，岩道里的橙色光芒已然消失，只剩下自己右手臂上盈盈发光的巨爪虚影映照着伫立在前方的赤色身影，以及那具倒在地上一动不动的飞头蛮躯体。 刚才什么情况？这怪物的头呢？ 江瑶咬牙站起身，小心地走到了饕餮身边，注视着前方倒地的躯体。 还能在哪儿？喏，被埋在里面了。 饕餮随意地指了指前方被崩塌的碎石堵得严严实实的溶洞口，隐约的轰鸣声从碎石后阵阵袭来，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洞内试图冲击着这封堵的石堆。 这具身体竟然不动了。 江瑶再次将视线移向地上的飞头蛮躯体，仍然心有余悸，生怕对方像先前那样又一次卷土重来。 放心吧，在妖气被截断头颅回归不了的情况下，这躯体跟尸体没什么分别。 饕餮摇摇头说道，飞头蛮这种妖怪虽说身手能分开行动，但两者不能距离太远，而且之间需要有妖气衔接，一旦距离过远会导致妖气断开，躯体将陷入僵直状态，就像现在这样。饕餮说着低头看向地上的躯体，我先前暂时切断了这家伙头与身体之间连接的妖气，在妖气修复前把头隔进了洞里，这样一来两者之间的妖气便再也无法连接。 原来是这样，但即便暂时制住了飞头蛮的行动，这种方法也无法彻底打倒他吧， 我们被困在阵中的处境也无法改变啊。 江瑶质疑道。 哼，别急嘛，你忘了我之前说过的话吗？ 饕餮微微一笑，完全没有紧张的样子。 致命的弱点吗？ 没错，对于飞头蛮这种妖魔，只要头与身体的妖气连接断裂超过五分钟，便会再也回天乏术。看地上的这具尸体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 饕餮说着用眼神朝地上示意了下，江瑶连忙顺着视线望去，却发现地上的飞头蛮身躯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干枯，青灰色的鳞片也渐渐由青变黄，最后化为灰色尘土片片脱落。而先前那道持续撞击着洞口石堆的声音也渐趋孱弱，慢慢听不见了。 差不多了，这妖骨阵也快消失了。 饕餮抬起头望了眼微微颤动的岩道顶部，在一瞬红光轻闪后，隐约的微光开始从岩道上方投射而来，空气中的某股压抑感也随之散去，此番围困之局已然解开。只是对于江瑶来说，事情却还没结束。江瑶捂着剧烈跳动的心脏，突然单膝跪倒在地，在那飞头蛮化为尘土逐渐灰飞湮灭的残躯中，只见一道红色光点缓缓浮现，在某种引力之下迅速飞向江瑶，转眼间便没入了江瑶的胸口之中。雷点般的心跳声鼓动着江瑶的神经，在江瑶此时的意识深处，那名拥有着和十年前的他同样容貌的少年身影似乎又清晰了几分，而与此同时，一些零碎的记忆碎片再次从他心底那禁忌的潘多拉魔盒中飘然而出，拼凑着某些江瑶不愿想起的血色画面。刺耳的枪鸣声，纷飞的树叶，被鲜血浸染的草地，心痛与悲伤随着再次被揭开的伤疤涌入了江瑶的胸腔，也不断刺激着他体内的能量海洋。恍惚中，江瑶眼前的世界渐渐模糊远去了，耳边的声音也变得无比飘渺。十年前那个悲剧事件的场面再次如回放的录影带般呈现在了他的面前。 又是十年前的记忆。 江瑶痛苦地闭上眼睛，拼命甩动着脑袋，下意识地想要摒弃那些画面。然而当他一睁眼，呈现在他面前的依然是倒在血泊中的继父尸体，以及那道沉默地伫立在金色梧桐树下的神秘黑影。只是这一次的记忆视角中似乎出现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东西，他看到了另一道陌生的人影从自己身边擦身而过，就这么走到了神秘黑影的身旁，站在了那棵金色梧桐树之下。